将他践踏，他的重担必要由他们肩上卸下。这是对全地所决定的计划，这是向万邦所伸展的手背，因为万军的上主已决定，谁能阻止？他的手已伸出，谁能使他收回？在阿哈次驾崩那年，有以下这个神谕：全体赔了舍特啊！你不要因为打击你的棍棒折断了就喜悦，因为有蛇的根子将生出毒妇，而他的子息必是飞龙。贫苦的人在我的牧场上必得饲养，穷困的人要泰然安息，但是我要以饥荒饿死你的余生，杀绝你的移民。门啊，哀嚎吧，城啊，悲鸣吧，全体赔了舍特啊，颤栗吧，因为有烟从北而来，在他的队伍中没有落伍者。然而要怎样答复外邦的使者？上主建立了西庸，是他民族中的忧患者在那里获得保护。